三十九度的风，风一样的梦，回忆失散，感受在笑容，梦里你是梦越空，越空越爱读关于你的梦。

泪上春阳心满伤，一夜冬雪飘散一人，十里归途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起来两行鬓星半里夜未央，回首看笑泪满裳，一夜冬雪飘散一人，十里归途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起来两行鬓星半里夜未央，回首看笑泪满裳。 起找。 都掩埋，爱人啊。 惆怅，我怎能忘记， 我怎能忘记， 还有我爱你的心情，这生活 时间在秒埋，谁都付不出来。 想要去哪里，满载着倦意，开往沉寂荒漠中，千关书里少有言语，电台上掀开发去，举目前蚂蚁吞吐沉寂，唯一口实的寻觅，困于下雪雨，理想的鞋垫拆完又筑起，近些年老友也不再常聚，纷繁情爱里如果无所依，我曾经以为遗憾县那方的路，听说被管制，漠然如我，选择之不用长用，难以维持。而远在霓虹深处，发光的房子，已交错的，需要为公平不服。然后仰视，电话另一头亲人的样子，也将快老的健忘被展翅，无暇全为再提光阴皆是。我 起，曾听来的道理，以为一起程途中便有目的，却不曾明白这一刻我来过的意义，而后恍悟未再提，从人群中走过一个女子，让我想起一些很久前的事，想起已没来不及抵触的戒指。

一

所有的是风景与人群中，你对我最好，一切好好，是否太好，没有人知道。